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天空突然灰了，压上肩头，你给的出口我还不想走，躺下看乌云能琢磨的形状，好像有话要说却沉默，我们会不会那样。 Oh baby， 倔强到最后变成阵风，各奔西东，余生眼泪暗自汹涌，我相信天空一定也很痛，于是眼泪很想坠落，可惜地上 开场曲来自当年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组合飞轮海，他们带来的《雨是眼泪》啊。这首歌曲其实还有一个英文的原版啊，叫做 Why Does Rain 啊。但是中文版呢，其实我觉得特别好的是，在很多的这种英文改编翻唱过来的中文歌曲当中，《雨是眼泪》是少有的中文歌词的意境要比英文更好的一首。 OK，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你好，我是思萌。 怎么能哭呢，一切会好的，都去吧，你就得想着，既然没办法还恨他干嘛，还管他干嘛，心里要记得你是哪那个哪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 光感拦不住你发痒。你是最好的最巧的最妙的最骄傲的，尽情的盛开吧，你就是最巧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心需要你哄堂。你是最好的最巧的最妙的最骄傲的，阳光彩虹小白马。生活是笑话，别哭着听它，别在意更狂，不乐是理想，心要你哄它，一切会好的，一切都来吧，天地随你爽。你是那那个那那那个那个那那那那个那那那个那个那那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我是那那个那那那个那个那那那那个那那那个那个那那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你是那。 来自 Ellie Goulding 带来的 Love Me Like You Do 啊，那么其实在节目之外呢，还希望向你推荐另外一个版本。在2015年的时候，当时一位90年的英国男歌手曾经靠的是自己在 YouTube 上面的翻唱改编走红的 Hobby 啊，他呢其实在那一年呢出了一个所谓的Love Me Like You Do and Thinking Out of Loud 两首歌曲的 remix 版本啊，那首歌其实听上去可能更加有一种不插电的温柔的感觉，有机会可以在流媒体的平台上去搜来听一听。 OK， 我们继续来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下半时段依旧会有一些专业的知识要分享给你。Fingers crossed when I wake, or something will change. I got clouds hanging over my head. I get irrational, crazy, upset. But you pick me back up and you tell me it's okay. You look in my eyes and quietly you say, how you doing now? I say, I think I'm better now.Just a little bit, it hurts just a little. But just when I wanna quit, oh, that's when you call. How you doing now? I say, I think I'm better now. You make me feel a million times better when I'm with you. You make me feel a million times better when I'm with you. Clouds hanging over my head. Yeah, I get irrational, crazy, upset. But you pick me back up and you tell me it's okay. You look in my eyes and quietly you say, how you doing now? I say, I think I'm better now. When it hurts just a little bit, it hurts just a little. But just when I wanna quitThank you. 想和你手牵手，天空不禁飘起了小雨，校门口没有人来接你，如果你允许，能否让我帮你撑伞陪你走，彩虹色穿太阳雨，像爱情传说时期，蓝天赶走了乌云，教室里头吻了你。 哒哒哒，初恋的辐射，洗脸绽放的唇蜜，透露爱情来临的小秘密。睡眠般的默念，陷入你的陷阱，手钥匙希望能够再到你。初恋的辐射，洗人心的大眼睛，像棉花糖般俏皮。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那么在这一周的主题里面，其实主要跟各位聊的就是关于晚饭啊，晚餐吃不吃以及该怎么吃。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呢，或者需求呢，是可以不吃晚餐的，但绝大多数朋友呢，从健康的目的和需求来讲，我还是建议大家按时来吃，而且要营养搭配均衡。比如说了，有的朋友就会问到，很好奇，那么究竟正确的晚餐或者说健康的晚餐应该怎么吃呢？跟各位说一下这样的一个比例，用你的拳头来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就好了。比如说在一个晚餐当中，健康的标准里面应该体现出来的是两个拳头的蔬菜，而且呢强调的是最好是深绿色的带叶子的蔬菜最好。那么这里面富含的维生素会比较多，而且呢含量也是超过了绝大多数水果的。另外就是在主食方面呢，可以建议一个拳头的主食，比如说粗粮、杂豆、红薯、玉米都行，也别天天白米白面的。但是别忘了，我们如果喝粥的话，不管是大米小米粥，那么这也算是主食当中的一种。另外就是要注意了，有了蔬菜，有了维生素，有了碳水化合物之后呢，还要注意优质蛋白质的补充，那么基本上半个拳头就 OK 了。比如说禽肉类的啊，或者水产蛋类优先，当然红肉呢适量就好。我希望大家呢可以从这周的节目当中去了解到晚餐的重要性，当然更关键的是要了解到在这一餐里面该如何去合理搭配你的三大营养素的比例。 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Even when the thunder and storm begins, I'll be standing strong like a tree in the wind. Nothing's gonna move this mountain.Change my direction. I'm falling on the sky and I'm all alone. The courage that's inside's gonna break my fall. Nothing's gonna dim my light within. Dream. 的出现，再见丑小鸭，再见，我要洗心革面，人力可以升天，梦想近在眼前。 今天新鲜改变，再见，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境界，人不爱每天，注定灭别气馁，旧观念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麻雀也能飞上青天，无所谓管大绝不缺陷，让鼻子再高一点，空气再新鲜，再简单眼皮再尖，腰围再小一点，努力战胜一切，缺点变成焦点。 今天新鲜 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找出的是光明和呐喊，太阳光辉背后藏着 惯，一意孤行目空一切，谁又敢阻拦，直到今日触手被你掌上，直至他旋转苏醒了猎杀时刻，在花盛开的夜晚，后羿触手不简单，后羿掀起了风浪，后羿挥过神射穿世界的彼岸，后羿剑法的进展，后羿不动多心软，后羿正与雪纷战，怕什么遗憾，后羿触手不简单，后羿掀起了风浪，后羿挥过神射穿世界的彼岸，后羿剑法的进展，后羿不动多心软，后羿正与雪纷战，怕什么遗憾，王者是后羿的图案， thank you.